致的洁白，丑八怪。这是我们的时代，我不存在。 每个人呢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，可能我们从来没有去过，但它一直都在那里，总会在那里。迷失的人可能就这么迷失了，相逢的人却始终都会相逢的。希望下一个评点我们又继续相逢。